一路烟雨。 这位娘子，我送你回家。西湖畔一场梦，梦中啥都有，啥都有。从天上掉下个亮亮的丫头，雨中点水中鱼，伞下等着走。眉中情，眼中爱，浑身是温暖，浑身是温暖。死者般大好事，师傅来的都，师傅来的都，实现我的百世心。半世愁，喜的是大的喜，不送我大门口。愁的是南宫古钱，家中也卖了宅楼。嘘寒问暖是个我苦的大姑娘。如何养你留，如何养你留、

样子，你我夫妻受尽磨难，终于相逢，何以言别？ 官人，这三杯雄风酒， 娘子 还等未起我，必须重回雷峰他乡。 娘子，你说什么？ 未起我，必须贬回世身，才能使咱的儿子性命于难呐。 就是为了你的儿子，我们必须压在雷峰塔下，承受千年苦练呐。